唐山的糖爬满了城墙，遮住我梦想的窗，无法阻挡我奋力呼喊，冲破迷惘去流浪。善良的人施予我智慧，穿过恐惧这座山，梦想淬炼我的青春，载着梦向前，载着梦踏过岁月。野花盛开，牧歌跳跃，梦想永远不熄灭。远处迷路的孩子，用歌声驱散。跳跃，梦想永远不熄灭。远处迷路的孩子，用歌声驱散黑暗。追梦的人，满身伤痕，向往蓝天不胆怯，青涩叛逆的青春，蹉跎里的你。 梦想不沉沦。